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09集，心意三。八角一下子就笑了，挠了挠脑袋。 哎，奴婢笨，还没说就被夫人看出来了。夫人，奴婢是被金哲和谷雨找过来劝劝您的。 门外的金哲和谷雨面色顿时变得古怪起来。这八角说他笨吧，平日里看着挺机灵的，说他机灵吧，这会儿又竹筒倒豆子一般的将他们二人都拱了出来，实在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沈妙失笑道，你想劝我什么？ 他们都说夫人性子冷得很，主子伤病了这么多日，夫人都自个儿跑出去不知所踪，也不来看看主子。主子醒了后也只来瞧过一次，大伙儿为主子鸣不平，所以这些日子都冷落了夫人，还请夫人不要责怪。 他们说的都是事实。 可是夫人性子并不冷呀。 八角笑眯眯道， 夫人只是不喜欢说出来罢了，否则那也不会带着我们去树林里转悠一整夜，一定要找到那位高人为主子求药草了。可是夫人为什么不将此事告诉主子呢？ 救他的人不是我，最后那药草也没用，徒劳的事情没有起到作用，就不算功绩，有什么好拿出来说的？他在后宫中也为傅修仪做了许多事，缩减简朴，为傅修仪赢得天下清明，到最后抵不过李克给傅修仪颁布的政令，说出来不过是惹人笑话，惹人可怜，反倒不如没有。 可是那都是您的心意啊。 心意？ 嗯，不管您最后有没有救了主子，就算那些药草最后都没有用，可是您的心意却都是真实的。您将自己的心意掩藏起来遮起来，主子如何能知道？夫人在林子里转悠一整夜，坚持要往前走的时候，那些都是心意。在奴婢看来，夫人您的心意比那些药草更加珍贵。夫人因为药草无用而掩藏起自己的心意，岂不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吗？ 沈妙怔住。 夫人，您的心意比药草更管用，能治好主子的病呢。 心意一定要说出来才能被知晓吗？沈妙垂眸，若是有心，如何不会了解？ 对于旁人来说也许是这样，对于主子来说却是不同的。 哦， 您也知道了，主子的身世并非一帆风顺，墨雨君是主子一手建立起来的，奴婢们也跟了主子许久。主子平日里每日面对的就是算计，可那些都是来自于外人的敌人的，倒也无可厚非，可是自家人总希望能坦率一些。 八角认真地看着沈妙。 夫人，您是主子的妻子，是和主子最亲近的人，您如果连自己的心意都不说明，主子也许会察觉，可是他不会确定啊。越是珍贵的东西越是苛求，主子看中您的心意才会有所触怒，他不是怀疑您，而是怀疑自己啊。 他不是怀疑您，而是怀疑自己啊。沈妙猛地一震，似乎心中某块坚冰却因着这一句朴实的话而化开，从其中生出土壤，生出涓涓细流，生出春日漫漫的绿野来。 主子也会怀疑自己的，怀疑自己不好，怀疑自己不如旁人，怀疑您对他有所不满，这些怀疑加在一起变成了怀疑您的心意，这样您还要掩藏自己的心意吗？ 沈妙微微垂眸，心潮却开始生出起伏。 谢景行是多骄傲的人呢，是在万马千军中亦是漫不经心含笑而过。他在最肮脏混乱的朝堂清雅中过活，年纪轻轻背负起不属于自己的沉重，亲眷兄弟朋友若即若离，有真心无人心，倒让他反倒像是一个总是对任何事情都不上心的人。然而却让人忘记了，他有着最率直的赤诚，宛如少年般的天真，就像是对待苏明峰、对荣信公主，甚至对林安侯，他骄傲地不肯说明一切，却又在背后做着一切。这样的人前世和今生都不会和李梅、李克这样的人搅和在一起的，他本来就不该怀疑的。他的不信任源自于对自己的不自信，就像谢景行对他的怀疑来自于对自己的怀疑。沈妙闭了闭眼，就如同八角说的，人在对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时总会变得无比苛求。他对谢景行动心，所以才会害怕谢景行和梅夫人有牵扯，而谢景行对他的在意让他这些日子的冷落都变成了对方的眼中钉。他好像做错了一些事，好在大约还有机会弥补呢。八角看着沈妙神情变化，忽而又笑了。 夫人还望好好哄一哄主子，主子这些日子性子冷厉得很，墨雨军的众人都要吃不消了。 我知道了， 不过 八角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问道， 夫人，您和叶家那对姐弟有过节吗？ 为何这样说？沈妙一愣，他对叶家姐弟冷淡的态度亲王府上人尽皆知，众人都猜测不已。可是他们毕竟是第一次见面，大家都说沈妙是妒忌叶梅美貌，虽然离谱，可也找不出别的原因了。何以八角会这样问呢？ 您对那对姐弟太冷淡了，主子这些日子都让人在查那对姐弟的底细，可似乎并未查出什么不对来，所以夫人。 沈妙心中一动，一来意外的是谢景行竟然在私下里查探叶梅姐弟的底细，二来是这对姐弟的底细连谢景行都查不出有什么不对，也可真够清白的。他们是同我有些过节，不过此事事关重大，暂且先不提。八角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又看着沈妙笑道， 总归夫人想通就好了，夫人一定不要掩藏自己的心意，主子这会儿是被气糊涂了看不出来，可是那一日咱们陪着夫人去找怪道士的时候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夫人的心意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也就不必藏着了。 说着又冲沈妙眨了眨眼睛。 啊，主子的生辰是下个月初三，往年都会在陇月的碧霄楼上大宴宾客，奴婢偷偷问过管事娘子了，今年也是一样的，夫人若是要准备生辰礼，最好就在这几日为主子备好。 沈妙还没有来得及说话，八角又抛下一句， 主子这个人很好哄的，实在不行夫人您亲手做一碗长寿面，主子保管也能气儿消，当然最重要的是不要掩藏您的心意，主子会更开心的。 说完一溜烟地跑了。沈妙瞧着被他撞出来的两扇门开开合合，怔了怔，却是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心中到底是比前几日要轻松多了。有些事情既然无法避免，那就直接面对吧。比如剪断不了的血仇，比如无法言明的心意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